得援助，并且为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提供失业保险。特朗普宣布引用战时法例，加速生产口罩和保护衣等抗疫装备，以及向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派遣军用医疗船。来自犹他州的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麦克亚当斯在个人社交网站说，自己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成为继共和党籍众议员迪亚兹巴拉特之后第二名确诊的国会议员。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8点，跌451点，总成交金额15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9点，系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6升11.6，建设银行6.04升4仙，中国平安72.1跌2.35，阿里巴巴175.1升2.1，美团点评72元系跌3.55，港交所214.8跌7元，中国人寿12.8跌7.4，融创中国30.8跌2元，友邦保险61.8跌2.55，汇丰控股44.7系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8.996。瑞士法郎8.028，澳元4.472，加元5.347，新西兰元4.412，欧元8.49，每百日元对港元7.1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86。日经平均指数报16552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65美元，卖出14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九龙城贾永达道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永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咧，全线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就系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永达道啦，东行去观塘方向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将军澳道支路啦落翻去观塘道咧，亦都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啊！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一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got to back in June. On Radio 2, Radio 2, Radio 2. 星期四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先翻嚟嘅有何雁诗，有佢新嘅呢首派台作品。作曲编曲监制咧有吉新峰啦，填词揾嚟有日和。新歌嘅歌名叫做《致有梦想的人》，佢又近排就将一个自己十年前啊一个 documentary 放咗上去 YouTube 嗰度啦。睇翻自己十年以嚟，即系由嗰阵时参加歌唱比赛到而家行嘅嗰一段路咧，系感触良多嘅。至于跟住嚟呢位歌手咧，呢首歌四年前写成，今年先做得起。 情 信，期盼未实现，就老了几年，得到难题越多，越遗忘什么？找一点盲目吗？找一点痛楚吗？找一点创伤吗？长大吗？找一点明白吗？找一点疑惑吗？还寻到觅到一点清晰吗？让一堆堆困惑累积着身体化。 李十一有佢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同样都系问紧你一个嘅问题，你揾紧啲乜嘢咧？揾到未咧？ 寻找句号，原来无后路，寻找问号， 一连两首歌都系审视紧自己过去行过嘅一段路啦。韩雁诗就在入行十年之后踏出了他的 comfort zone， 转成为一个独立的歌手的。至于刚才李十一这首歌就在四年前写成，四年前他都是踏出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 去到台湾那里搞他的 tour。四年后的今天他也是身处在台湾那里继续找自己一些的新的可能性。如果问你了，审视自己过去一段的日子，你成就咗啲乜嘢咧？揾紧啲乜嘢咧？揾到啲乜嘢咧？下一个嘅目标又系啲乜嘢咧？ 凡事正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璀璨愿望难守，人眼中只剩一星宿。 就身处一个 social media 的年代，很容易就看到人家的生活看下去是怎么样的。同时间我们也身处一个很追求梦想的年代，很容易你就会觉得啊，人家的梦想怎么这么大的呢？想跟你说三个字，就是 size doesn't matter。 无论是你说你身体的构造也好，亦或是说梦想也好，选择平凡不是一件错事来的。 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wl.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 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值观啲嘢咧，细细个你身边嘅长辈咧都会开始灌输俾你噶啦，就系同你讲呢个世界有啲嘢系啱嘅，有啲嘢系错嘅，有啲嘢咧系好嘅，有啲嘢系唔好嘅。但系去到讲梦想呢啲嘢，其实系睇下嗰样嘢你系咪真心相信咯，嗰样嘢又啱唔啱你自己咧？之前听过嚟自 The Hurts 呢个乐队嘅新嘅派台作品叫做《繁星人》，同你讲嘅就系你选择做一个平凡嘅人，冇错嘅。跟住揾嚟有呢位 Tones and I， 新嘅呢首 single 名字叫做 Bad Child。 至于喺答半之前呢，啲 fans 叫佢做妈咪嘅。佢系 Serenity。佢就唔会 judge 你嘅。拖住你，有个呢首新嘅派台作品。 但我知爱上坦荡，你我面容，心底开出一个角洞。 Diamond Mine。 待有天高声宣告，天边听到理想的定边。 无论你选择高瞻远瞩一啲，定系选择过得平凡快乐一啲，适随转变。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到深水埗区探访独居长者和两户新来港家庭，了解疫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并向他们送赠口罩和防疫清洁包。政府早前宣布将各界捐赠给政府的口罩全数转赠非政府机构。聂德权今日将口罩转赠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让协会派发给有需要长者、基层家庭和新来港人士等。 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在迅速应变、严阵以待和公开透明三大原则之下做好防控防疫工作，呼吁社会不分背景、种族团结一致，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尽量减少社交接触，避免不必要的外游。澳洲政府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九点起，禁止非澳洲公民和非永久居民入境。中横游说，由即日起至到五月三十一号期间，会取消所有前往澳洲的旅行团。由于早前已经取消四月澳洲的旅行团，今次影响的客人不多，主要是五月份出发，一共有六团，大约一百名的客人。所有旅客可以免手续费退款或者是保留团费六个月。中横游说，六月一号或以后出发的旅行团会稍后再作安排。大众书局旗下十六间书店今日起全线结业。有楼上书店话，在本港营运书店，由于卖书的利润低，所以单靠卖书必须要压低其他成本，才能够继续经营。旺角一间楼上书店店长话，连锁书店需要聘请大批员工，又要应付商场或者地铺高昂租金。至於樓上書店，租金壓力較輕，但是由於要以折扣吸引顧客，所以每本書的利潤只是有大約一成至到兩成。他又說，近年面對另一項營運挑戰，是不少市民喜歡網上購物，甚至直接在外地網站訂購，連同運費寄來香港，售價仍然較本地書店便宜。据他所知，有些楼上书店兼售奶粉和香水等的物品，亦都有连锁书店要同时经营餐饮。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新增三宗确诊病例，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以及由中国湖北返港的人。以及由中国湖北返国的人增加至超过1600人感染，39人死亡。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说，当地疫情渐趋稳定，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但是仍然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政府会根据专家今晚举行的会议，再决定如何安排学校复课和公众活动。而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52宗確診個案，時隔五日再次錄得破百的病例，全國累計8565人染病，92人死亡。當局說，外地傳入病例明顯增加，目前在機場實施的特別入境程序已經不足以應付，正是討論採取額外措施，防止入境時沒有病徵的旅客進入社區。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20点，跌373点，总成交金额16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9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14.6，建设银行6.04升5仙，中国平安72.3跌2.15。阿里巴巴175.4系升2.4，美团点评72.7跌2.85，港交所215.4跌6.4，中国人寿13.08跌4.4，友邦保险61.7跌2.65，融创中国31.7跌1.1，汇丰控股44.7系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7，澳元0.567，加元1.458，新西兰元0.562，人民币7.082，

今日咧请嚟嘅嘉宾系 Kiri T 啊 ，Hello，Hello， 你好啊，有你呢个新嘅派台嘅 single 啦 ，single 嘅名字咧叫做 Enemy， 系啊系啊， 系啦、啊，喂，介绍下少少呢个 concept 先。 其实呢只歌佢字面上咧系讲关于一个 abusive 同埋一个即系一个 toxic 嘅 relationship 啦， 系， 咁但系。同呢一样嘢去比喻社会上受到欺压嘅人嘅。 嗯，呢首歌咁你系几时写噶？我想问。 呢只歌其实十一月写嘅，我嗰时喺英国。咁其实嗰排即系香港都好乱。咁其实我嗰两个礼拜我系去写歌嘅，咁、就又即系排咗啲 session 咁样啦。咁我其实一入到去。songwriting 嗰個 studio 啦，我就其實已經係哇負能好重噶啦，因為睇咗好多新聞啦，咁我一入到去我就同個producer 講話，唉 ，I'm sorry, I need a minute 咁樣啦，咁嗰個 producer 第一次見嘅啫，咁佢就已經係I heard about what's happening at your home 咁樣啦，咁我哋就傾關於香港嘅嘢，咁就決定咗寫一隻關於即係喺社會上受到欺壓嘅人嘅歌咯。 喂，但係提到頭先你提到呢一位嘅producer 咧，佢係叫做 Jimmy Harry 啊嘛，佢攞過金球獎嘅喎。 係啊，係即係其實我真係一開頭係唔知道佢原來咁勁嘅。咁因為其實佢實在係太 down to earth， 同埋佢係即係佢好 chill 咁樣，我係。因為其實通常一啲 high profile 嘅 producer 咧，佢哋唔會好，即係唔會咁順攤俾你，俾一個 indie 嘅歌手用佢哋隻歌噶嘛。咁但我諗可能就係點講咧？佢一個月。叻嘅人就係越冇價值咯，我諗。咁我諗佢真係好勁，咁所以同埋我諗我哋都傾過，即係佢覺得嗰、那個故事，我呢一個身份去唱，其實就係 it makes perfect sense for it as 一個 artwork。咁所以佢都俾我用隻歌咁樣。 哦，但係你係飛過去係點解會認識到佢嘅？係一個 writing camp 咁樣嘅形式，定係點樣會一齊 jam 歌嘅同到佢？ 係啊，其實係我 publisher 喺英國係有 headquarters 啦。咁其實我本身就係去兩個禮拜喺英國 London 嗰度，就佢哋就安排咗幾個 producer， 咁兩個禮拜之內，我哋例如寫三四隻歌，決定例如點樣賣唔賣得出啊，或者自己用，或者佢哋咁，我都有同即係第二啲。artist 咁 artist producer 咁样写嘅咁样，咁呢个就系其中一只歌咯。 哦 ，OK， 但我想知同佢一齐去到 jam 嘅时候，有冇啲嘢都几 inspire 到你嘅咧？即系原来谂音乐嘅方向可以系咁样样嘅，或者 songwriting 嘅过程可以系咁嘅咁。 会啊，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去因为其实我都好 used to 同唔同嘅人写歌啦。咁、其实每一次写歌都学。到新嘢，因為真係每一個人對寫嘢嘅 approach 都唔同。咁、例如Jimmy 咁樣，因為佢其實已經好有經驗啦。我有冇提到呢？就係、是、我其實一開頭一入去個 session 嘅時候，我係好 low energy， 因為嗰啲新聞咁樣睇到好多新聞。咁其實例如如果一個冇乜經驗嘅 producer 咧，咁你去拍一個哇好 low energy 嘅 writer， 其實係好難的。咁但係佢嘅勁就係、是、佢就係用咗呢一個呢一個 energy 就不如我哋就係寫一隻關於呢樣嘢嘅歌啦。咁、我覺得佢今次 Jimmy 我好 impress 嘅就係、是、佢真係好 human 囉，佢反而就冇咗嗰個好公式化嘅寫嘢嘅formula 咁樣咯，就係、是、你個人係點，你個 story 係點，我哋咪就咁寫咯，唔會話唔可以用一個我心情好低落啊嘅 excuse 去點樣咯，即係所有嘢都可以係 art 咁樣。 係 ，OK， 好厲害咯，因為佢睇佢嘅 Wikipedia 咧，佢係同 Madonna Kylie Minogue 嘅 Pink 啊， 系我都估唔到， 好劲啊！你系 你系 Diva 级啊！而家 咁又唔系，我真系咁好彩。唔系，同埋咧最搞笑系佢本身都唔系住喺 London 噶，佢系真系咁啱嗰个礼拜又系喺 London。咁佢咁啱又系我个 publishing 公司嘅 writer。总之系机缘巧合下，咁佢先至喺 London 出现，我哋先至 happen to be in the same session 咁样咯。 Yeah.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in the sea of people.Tears in my eyes, cause you think I'm evil. Oh, a change is on the way and now you're mad. Hating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Now you're gonna be making me your enemy. Your enemy. If you don't like what I'm seeing, what you gonna do? Or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If you don't like where I'm going, what you gonna do? Or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Are you gonna lock me up? Lock me up, hey. Ain't gonna say sorry for being too loud. Delete me off your feed if that's the way you feel now. Don't you convince me you're the best I've ever had. And I should do whatever makes you glad. 嗱，頭先首歌你講咗少少係嗰個嘅背後嘅 concept 啦，即係講一啲係被欺壓嘅或者 oppress 嘅一啲社會上面唔同嘅人都好啦，咁樣。好啦，但係睇翻你個 music video 咧， 嗯， 係啦，今次係咪都係你自己去到direct 㗎？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 Canon direct 嘅 ，Canon 是主要的 director 嚟嘅。我其實我本身直頭唔諗住整 MV 添啊，因為我係即係好灰啊咁樣啦，呢、這個世界咁樣。之後佢就唔好啦，Let's make lemonade out of lemons 咁樣。之後同埋嗰陣時係講緊蒙面法啦，嘅嗰段期間嚟嘅，同埋Canon 就有好多。即系佢不嬲对索带系有一个觉得系一个可以好有 potential 嘅一样嘢咯，即系佢可以用嚟锁住人，佢亦都可以用嚟起一啲嘢去帮手嘅咁样。咁觉得呢样嘢好 flexible， 即系好似 water 咁样啦。咁唔知点样张下就佢张下整咗个口罩出嚟。呢个就 系 个 MV 嘅 centerpiece 嗰个 props 啦。咁咁其实嗰、那个咁我哋揾咗呢个 dancer 系佢一开头就系戴住个口罩绑住咗咁样，咁去跳舞啦。咁其实我哋 idea 系想佢即系一开头嘅时候系。 即使被人冚實曬，佢咧網實曬，佢都係喐到嘅。佢 try 佢嘅 best， 仍然係喐緊去make art 咁樣咯。咁然之後後面咧就係佢放咗出嚟就好自由咁樣跳舞啦。同埋我哋有幾個揾多咗幾個即係綁住隻眼嗰嘅人去嘅女仔，有幾個女仔去。跳一個 empowerment 嘅 protest 咁樣嘅 dance 咁樣。 哦，但係因為我見你個 MV 咧喺最開頭嘅時候咧，咁你當然有寫就係話呢首歌係俾。被 oppress 嘅一群人啦，無論你喺世界邊個地方都好啦。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其實有一啲 movement 咧，係 adapted from 一個係智利嘅一班 feminist 嘅 group 嘅一個嘅 short film 咁。 係啊，係啊，係佢哋叫做 Lastesis 啦，即係 Lastesis。咁佢哋係一個art collective 嚟嘅。咁佢哋嗰個舞步就係智利開始流行先嘅。咁但係其實而家世界各地都有人去跳呢隻舞啦。咁其實呢隻舞係關於性別歧視啊，同埋受到暴力嘅，無論係精神嘅暴力啊，制度上嘅社會制度上對女人嘅暴力啊，咁同埋嗰度其實智利Spain 都好流行呢個舞，因為佢哋嗰個佢哋受到好多警報啊，啲女人，所以就呢一隻舞其實佢哋每一句都係例如the killer is you 咁樣 ，is the judge who grants impunity to 一啲 oppressor 咁，我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嗰、那個類似係咁樣嘅嗰、那個。咁嘅意思係，我覺得好啱而家我哋呢一個氣氛啦，好啱呢一隻歌講緊嘅嘢咯。 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 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to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 I don't hate you, but I hop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grind, hustle,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m living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 mention, but now I'm just gonna live in my 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譬如而家嚟緊咧，嗱呢一首歌派咗之後，咁有冇同時間其實係創作緊一啲新嘅作品，定係醖釀緊啲新嘅情緒？有寫緊。 有，其實已經寫咗啲歌噶啦，咁就再揀幾時派啲乜嘢咁樣咯。咁其實我嚟緊都有好幾隻係一啲比較 message 係 strong 啲嘅歌，係咯。咁同埋我會唱國語，咁因為我都想多啲人明白我講緊啲乜嘢，同埋我屋企人都話：，你幾時唱到呢種咁 咁樣。同埋我亦都遲啲都想去台灣去 explore 下咁樣。咁我就覺得國語係一個幾好嘅medium 去，即系我哋香港又明，台湾又明，咁样屋企人又明咁。 哦 ，OK， 系啊，所以不过 so far 你英文歌词又未去到，即系我真系听唔明佢做啲咩，因为系几 straightforward 嘅。 嗯 因为有阵时好 powerful 嘅力量就系因为佢好 straightforward in your face 咁话俾你听咯。即系譬如你 enemy 都系讲就系、是、你唔中意我讲嘅说话，你系咪真系想 lock me up？ 系咪想锁起我咧？就咁不断都系 repeat 紧呢一个嘅。 系我哋系想 keep 系想 keep 得到 keep 得好简单咁又任其实你母语系乜嘢都会明嘅嘢， yeah. 我想尽量我啲歌都系 keep 住系有咁样嘅。element 系，所以一连两首咧，即系 cycle 啦 ，enemy 啦，咁我都觉得即系好似系以一个好似一段感情嘅关系啦，即系都系一啲好 sick 嘅关系啦。然之后，但系你再 dig deeper 嘅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咦，唔系，其实中间即系除咗讲一段嘅 relationship 之外，其实仲可以系讲紧嘅大啲嘅 picture， 可能系讲你同呢个世界、你同呢个社会、你同呢个制度之间嘅 relationship 嘅一啲嘅作品。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同最 close 嘅人或者你同屋企人嘅关系，其实系真系社会嘅一面镜咯。 咁、所以我系几 appreciate 你呢两首嘅作品。 多谢你啊！ 系啊，咁啊，希望你希望快啲可以听到你其他一啲嘅。陆陆续续嘅新歌啦， 好啊！我哋而家努力紧， 咁啊，而家就可以听住有 Curity 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叫做 Enemy。今日多谢晒你， 好 ，thank you。 增加至超过1600人感染，39人死亡。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说，当地疫情渐趋稳定，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但是仍然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政府会根据专家今晚举行的会议，再决定如何安排学校复课和公众活动。而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52宗確診個案，事隔五日再次錄得破百病例，全國累計8565人染病，92人死亡。 當局話，外地傳入病例明顯增加，目前在機場實施的特別入境程序已經不足以應付，正是討論採取額外措施，防止入境時沒有病徵的旅客進入社區。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6点，跌455点，总成交金额1,847.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2点，系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9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8，升9.8；建设银行5.91，跌9仙；中国平安71.25，跌3.2。阿里巴巴174.1，升1.1；美团点评72.4，系跌3.15。港交所213元，跌8.8；中国人寿12.86，系跌6.6；友邦保险60.5，系跌3.85；汇丰控股44.6，系升5仙；融创中国31.3，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8.932。瑞士法郎7.989，澳元4.422，加元5.346，新西兰元4.373，欧元8.425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4。日经平均指数报16,552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89美元，卖出1,4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两宗交通意外。第一宗咧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第四线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啦，较早时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都仲系处理紧，龙尾就排到去丰盛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着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现在是多车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最后啦，再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号召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 热播 K-pop 火速送上。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旋。 联动 K-pop 新势力。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四点十分，翻嚟骚动音乐啊吓！一阵我哋会连线去台湾，先听由 China Reggaeton。 学唱头发，把不麻利的翻拍节奏，叽个喳，叽个叽个喳。琵琶被注销，情怀又跳摇，歌喉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邪招。古筝代替了吉他，以洋乐撩人情话。传说的拉尼路上都是处理吧。今天他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他，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他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举下花篮了，叫别人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他对着天空呼喊，牛羊鸡鸭都。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个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提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电臀来个 Salsa， 雷鬼还弹电控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同兄弟吃饭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和吧下个来 成日好多人都话咧 ，Edgar 嗰首 Mad 咧好洗脑啦，因为即系 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不断重复啊吓啊！但我觉得呢一首歌个痛都痛得咁多次，都好洗脑啊！佢哋系黄秋生同埋黄明志啊。 China, 同香港嘅声音，黄明志 French 黄秋生 China Reggaeton，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今日咧系要去台湾嘅，我哋先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嗨大家好， 系啦，头先其实麦后嘅时候咧，兔兔已经非常之咁兴奋，咁大家都知道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即系我谂无论系边个国家或者地区都好啦，依家大家都系咧，不如匿埋喺屋企啦，不如自己一个匿埋喺屋企啦，唔好周围行啦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即系有一啲譬如煲剧啊、打机啊。 睇书啊，各种各样咧，即系一个人可以做嘅活动，唔需要人群聚集嘅活动咧，就开始变得即系好兴啦咁样。咁咧呢个其实都可能影响到大家听歌嘅一啲习惯啊，或者一啲记忆啦。咁于是乎，头先咪后咧，淘淘好兴奋同我讲话：，哎呀，咁最近喺屋企啊，谂翻起有还愿呢个游戏啊。咁于是乎咧，真系好兴奋，好想同大家讲下，即系还愿呢个游戏之余咧，亦都有咧，其实佢系推出咗一张呢个游戏嘅歌曲嘅原声带噶，咁佢就话哦，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佢哋对于还愿嘅一啲记忆啦。即系已经讲得非常之兴奋，佢话哇还愿玩嗰阵时好多好印象深刻嘅故事啊咁样，咁简单同大家 recap 下一个故事啦，就系、是、其实佢系台湾一间呢个网络嘅游戏公司发明嘅一个网络游戏啦，其实系一个好似侦探游戏咁样嘅嘢嚟嘅，就系、是、你喺一个3D 嘅画面当中咧去破解一个凶杀案啦，算系一个灭门惨案嚟嘅。咁佢故事嗰个设定咧，就系90年代初嘅台湾。咁头先兔兔都话：，哇，嗰个就系我成长嘅时候啦。咁非常之咁兴奋。咁于是乎问下兔兔先啦。嗰阵时我想问下玩还愿嘅时候，或者嗰个网络游戏嘅时候，你有冇啲你印象最深刻嘅故事，好想同香港嘅听众分享噶？ 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美术做得很好，因为它的场景是设定它的就是1987这一阵子的年代， 嗯， 所以就是看到里面的一些摆设，不管是公寓啊，或者是那个铁闸门啊，或者是那个磨石子地板啊，或那个浴缸，就会觉得天哪，我现在人在我外公外婆家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状态，所以就会它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阿嬷家的模拟器，阿嬷的意思就是台语的。闽南话的奶奶，所以就是他有别称叫阿嬷家的模拟器，所以就是那一阵子大家都可能看到回到阿嬷家说，天哪，那个杜美心会不会从我旁边出现或之类的？ 呢个真系好恐怖，好。因为咧，头先就讲到话，其实嗰设定系即系80年代尾、90年代初嘅时间啦。咁佢话咧，嗰个美术做得非常之认真，即系由佢嗰个地板嗰啲瓷砖啊，去到嗰个屋企嘅设定啊，嗰啲好旧嘅家私啊，系完全咧同。好多好多台灣人，即係而家可能20-30歲嘅台灣人咧，爺爺嫲嫲屋企嗰個設計係一模一樣嘅。於是乎喺台灣網絡上咧，即係還願呢個遊戲咧，另外都有個名叫做嫲嫲屋企嘅模擬器啦咁樣。咁其實完全轉翻做呢個國語就係頭先啊兔兔講嘅阿嬤家的模擬器咁樣，就係嫲嫲屋企模擬器咁樣。佢話嗰時大家去嫲嫲屋企食飯咧，都會有一種咁話：哎呀死啦！個浴缸會唔會一間即係有個屍體浸咗喺度啊？係咪即係一間就有人衝出嚟斬我？呢個大家真係太小朋友同玩得太投入啦咁樣。 系美术嗰方面啦，咁样。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即系歌曲啊，喺呢首歌游戏当中，即系大家都好难相信，原来有一只网络游戏咧，佢当中嘅音乐都俾咗大家好大嘅影响噶嘛？问一下兔兔先，即系对于呢个游戏当中嘅啲音乐，你嘅感受又系如何嘅咧？ 我觉得这几年就是不管是游戏或电影啊，他们对于音效或者是主题曲这些东西有开始有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因为以前可能会觉得音效是一个只是没有那么重要，比起可能比起卡斯比起剧情比起什么很多事情来说，它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可是不管是观众或者是听众，会有更多更多更多的现场的那种你身临其境的那个现场环境感就会更强，会更加深刻吧。 嗯，头先兔兔就讲到啊，其实依家已经好多嘅网络游戏咧，唔单止系只一个声效咁简单，而系真系好认真，可能做一只主题曲啊，又或者做一个好可以代表到呢只游戏精神嘅一个歌，一个插曲摆喺个游戏当中，等大家可以尽情咁样投入到，甚至乎即系嗰首歌亦都可以有啲帮助嘅咁样。咁我的而且确觉得还原呢个游戏系做得好好仔细啦。头先都讲到话，无论美术啊，定系前期一啲嘅市场嘅推广啊等等，都的而且确系。即可以是说是台湾网络游戏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经常都会这样讲。好了，那即说回今天这一首作品，这一首作品呢兔兔就选来就想介绍那只原声碟当中的码头姑娘这一首歌。一听个歌名就已经我想好有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呢，即台湾那些民谣啊小调啊那些感觉的了。码头姑娘，即为什么会想跟大家讲这一首歌呢？ 嗯，码头姑娘，其实码头姑娘她是为应该是它比较算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首插曲，主题曲反而是另外一首草东没有派对的还愿的这首歌。那码头姑娘她其实是从头贯穿到尾，然后所以在还愿那一阵子出来的时候就很怎么讲，那一阵子就很红，几乎人们真的是嚷嚷上口，就是不夸张。然后包含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在恶创这样子。对，那这首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其实这首歌它的设定是游戏中里面的一个角色，他小时候去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想要为家里的人带来可能荣誉也好，或者是赢得爸妈给他更多关注。那这首歌《码头姑娘》其实是游戏里面的设定，是由他妈妈当艺人的时候的成名曲，所以他又把它拿来在歌唱比赛。对对，就是歌唱比赛。天哪，从1980年就是五等奖那个歌唱比赛到现在，有没有那个台湾人跟华人有多爱就是歌唱比赛这件事情，不停的在歌唱比赛，这有点题外话。对对，然后那就是去参加歌唱比赛的一首歌曲。那其实从这首歌的曲风跟它的调性来说，其实在也反映出了当时候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样子。他不可能在那时候放了一个 rap 啊，或一个就是比较现在曲风的歌曲，所以从这些细节也更能够带入游戏中的体验，或者是更能够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这是一个。 头先咧听到兔兔咧就讲到点样会想介绍《码头姑娘》呢首歌，阿琼都话真系一听个名字就好有年代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首歌咧系赤足呢间网络制作公司啦，系即系网络游戏公司系特登为咗呢一个游戏还原呢一个游戏咧而写嘅一首，即系揾人写嘅一首新嘅作品啦。咁但係其实为咗配合返嗰个游戏嘅背景呢，佢係要寫返旧嘅曲式㗎。咁头先好多人唔住讲笑呢，就话哇哇，其实呢你諗下，由80年代开始呢，一路去到而家呢已经2020年啦。我哋嘅电视节目呢依然都係有呢个歌唱比赛。因为呢首歌呢就係喺入面呢有个角色啦，叫做杜美心嘅角色呢，就係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唱嘅呢一首歌。咁然之后你发现原来咁多年以嚟啊，即系横跨半个世纪咁耐咧，大家都依然系好沉迷于要唱歌比赛喺电视当中出现呢件事嘅。 大海满是波浪，不见水如歌。他站在码头，遥望着北方。青丝飞上白霜。说的那句怀 其实咧，浩浩头先都有讲嘅，喺呢一首即系喺呢只碟当中，或者成个游戏当中，一首最红嘅歌咧就系《草东没有派对》嗰首《还愿》啊。问下浩浩先，即系你对于《还愿》呢一首歌嗰阵时感觉又系点嘅咧？ 我其实对草东比较有印象的是他其他的作品《反而还愿》这首歌没有太多感觉吧，但他这首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的画面的搭配上确实是赢得蛮多人的喜欢，因为大家可以去网络上去搜寻一下，就是这首歌它的结局的这个片段，然后里面他讲的歌词其实也是带有一点期待，带有一点未来的憧憬的部分。草东得奖之后，得完一系列的金曲奖之后，他们就休团了。休团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去当兵的，所以就是在他当兵的这段时间，还没复出的这段时间，他们跟次组合作，然后写了这首还愿。他的操作模式确实是有让我觉得蛮惊艳的。 头先有套套讲咧，即系结合埋我哋之前都讲过话，其实草东没有派对，即系感觉上歌曲好厌世啦。咁大家听到首歌，其实都会有一种好有鬼故嗰种氛围嘅一首嘅歌曲啦。但系即系套套讲都觉得好啱啊，就系、是其实呢个游戏当中，你会听到呢首歌咧，系一个有希望嘅结局嘅。即系所以其实草东没有派对啲歌曲，虽然好似有个厌世嘅外表啦，但系都系想喺歌词啊，甚至乎喺佢运用嘅嗰个地方嗰度咧，俾多啲新嘅希望俾大家嘅。咁的而且确啦，即系必须要再一次赞赏呢一间嘅即系网络游戏嘅制作公司赤足，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多谢兔兔啦，同我哋分享咗，即系算系攞翻出嚟啊，即系呢一只还愿嘅游戏原声带，同我哋分享当中嘅啲嘅故事啦，咁样，咁都保重身体啦，我哋之后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揀嚟就係草东没有派对嘅还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說，已經接獲八間單棟式的本港酒店主動聯絡，可以提供房間給回港需要接受強制隔離的人士入住，大約可以提供過千間房間。政府可以同酒店合作，承諾包底，保證七成入住率。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為，從外地返港人士在家居隔離絕對不理想，容易交叉感染，政府不妨盡早同酒店業商討檢疫安排。大眾書局旗下16間書店今日起全線結業，公司通知受影響員工到油麻地一間酒店和資方見面。公司說，全體受業務改組影響的員工都滿意遣散安排，至今未收到任何投訴。大眾控股說，為了盡可能吸納受影響的員工，特別印製表格請有興趣加入非零售部門的受影響員工申請各個職位，已經有個別同事陸續收到聘書，應邀加入集團其他行列。公司重申，大眾書局全線結業是受零售市道持續低迷影響，是艱難的決定。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4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全部是輸入個案，湖北首次出現零新增個案，當地再多8個人死亡。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峰說，內地首次出現沒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的情況，湖北除了武漢之外，其他地區已經連續14日沒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最近7日的確診個案境外輸入病例佔 84.55%。 他表示，國際疫情快速蔓延，病毒輸入的風險增加，要落實外防輸入重點任務。巴西超過500人確診新型肺炎，包括兩名政府官員，4人死亡。大批民眾不滿總統博爾索納羅應對疫情不力，當地星期三夜晚在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等的城市響應號召，在住所窗邊、露台敲打廚具，高叫博爾索納羅下台等的口號。外電報道有幾百萬人參與，是博爾索納羅上台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博爾索納羅早前發表電視講話，宣布一系列緊急措施，試圖阻止病毒傳播，又會推出經濟援助計劃支援低收入家庭，呼籲民眾冷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09点，跌582点，总成交金额19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9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蚊升9蚊，建设银行5.96跌4仙，中国平安71.6跌2.85，阿里巴巴174蚊升1蚊，美团点评72.4跌3.15，友邦保险60.7跌3.65，港交所213蚊跌8.8，中国人寿12.86系跌6.6。汇丰控股44.6升5仙，融创中国31.3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72，澳元0.574，加元1.447，新西兰元0.567，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1.088。

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而想念让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同时不再情绪化的委头且行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力道歉，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是，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煽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偷走故事可以篡改当中的内容，可以扭曲曾经发生过的事。 我道歉，我道歉， 可以再写一个新的假的给你听。 我不该偷故事的， 如果一段感情当中真的有人这样对待你们曾经发生过的事呢，我记得是要趁早离开他的，因为他真的当你傻的嘛。 人海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八字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伞睡了早出落地，是我爱不起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篡改曾经发生过的事，没尊重过你为这段感情流过的眼泪，受过的伤，那为什么不趁早离开他，惨到这些痛苦呢？ 人生不痛，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一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重于心睡了早上落地，是我爱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想起你，为了你跟我再遇谁避忌， 曲有林家谦。 怀念过，然后我未识你。 填词有陈永谦啊，系杨丞琳嘅广东话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其实曾经你可能都出过声阻止过佢嘅，即系尊重下大家曾经发生过嘅一段感情啦，尊重下过去嘅事，先可以成为更好嘅人啊嘛。 我没有那么想你，那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问你在哪里？来聊表我心意。 可惜你的出声结果是换来更加大的伤害。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你决定跟他说，好，我撤回，你当我没讲过啦，由得他去啦。 三年会累积，一望无际。回忆在站立，却旧的心里。我当年扶着机离开了你，我骗过了自己，忘了你。我当 刘惜君合唱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聊表心意》。曾经明明是最熟悉的人来的嘛，现在只可以说一句少少意思不成敬意。 我等你的语气 记得是 如此残疾， 爱上的你 我记得那草坪， 等你的草坪搜集， 在朝一中雨季， 我快要为 人你消息， 你在哪里？ 装着他，用沉默来代替。 我没有那么爱你，请你别突然靠近，抓住你真理，拥抱。 我只是在你怀里多用点力气，你不必太在意，等我聊表心意。我怎么那么爱你，我还是抵抗不了你的声音，我必须控制自己，别疯狂的找你。 怎么能不恨你，因为爱恨在一起才能远离你。 段感情咧都可能会面对一啲伤害的话，咁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喺伤害当中成长嘅。 原谅我最近在低潮期，有些话我讲得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像对我自己。生活总是不再容易，总有些压力，我有时也不知怎么走下去。抱歉让你很可惜，太多的烦恼要说，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太多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有什么独特，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梦就快不及了，太多自在烦烦 不冷静，没有办法让你更开心，感觉我们时常在叹息，看着一切发生无能为力，人生就像波浪潮汐，有高也有低，但所有问题终究都会过去，至少我 即是经历一个低潮期，即是过了之后一切都会好返的。简直有丁世光和叶喜儿合唱的这首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低潮期。最后一首歌揀嚟是苏打绿最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其实想听日变得更好的方法是有的，就是今日不要周围去。当我们每天都很关注不同的感染的个案，还有研究到底为什么会感染的时候呢，大家都覺得係啦，依家都係匿埋屋企係最有效嘅一個預防嘅措施，都係記得要勤洗手同埋做好個人衛生啦。 這條路好漫長，時光逼着我們長大，好多話不能講，只有把酒言歡的他，這世界 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我最盼望有一双翅膀闯一闯 ，Tomorrow I'll be fine，Tomorrow I'll be fine，Tomorrow I'll be fine。 讲咗一个疯狂嘅感情嘅故事，亦都可能系呢个疯狂世界嘅故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下昼三点继续骚动音乐。